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上个周末，英国温莎城堡哈里王子的婚礼呢，赚足了全世界的眼球。英国媒体评论说，王室又一次真真正正为大众营造了一场梦幻童话婚礼。不过，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童话世界之外的普通民众来说，过日子还得讲求实惠。最近，新西兰媒体就关注到了，很多的新西兰准新娘开始将目光投向到中国去网购婚纱，能省下不少的开支呢。节目里，我们就要就此话题来进行连线。然后我们还要关注刚刚过去的2018联合国设立的世界蜜蜂日。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上周末，英国哈里王子的婚礼让很多人都对新娘梅根的婚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来自奢侈品牌纪梵希的婚纱，据说造价呢超过了100万人民币。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王室的婚礼真的就像是童话世界一样。不过呢，在现实的生活里，老百姓结婚还是有更加实惠的选择。对一些新西兰的新娘来说，为了一辈子就穿一次的婚纱，花上好几千新西兰元，已经感觉到并不值得了。很多人挑选婚纱的感觉正在走向实惠和划算，他们在网上通过海淘来寻找真正便宜实惠的替代品。而通过中国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等等电商网站，他们惊喜地发现了来自中国的婚纱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好了，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连线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中华电视网记者杨茵茵，请她来给我们就这个话题做介绍。茵茵你好，现在新西兰的准新娘到中国的电子商务网站上去选购婚纱哈，这种趋势的表现的程度怎么样？主流的人们选择婚纱的方式是什么呢？大概价格又怎么样呢？ 慢慢在普及，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就是现在的衣服又好又便宜，所以大家都愿意在国内去购买。目前来说，在新西兰选购婚纱的人呢，依然是选择在本地一些比如说本地的设计师，或者是在本地的一些婚纱实体店在选购婚纱。那在婚纱的价格方面呢，大概在1000到2000左右，就比较普遍的婚纱，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在5000块钱到10000块钱中间。那如果在大概在3000块钱纽币上面呢，就是折合人民币大概一万五人民币左右，就能有的时候能够买到新西兰本地的一些设计师的婚纱，就已经还不错了。如果是通过国内来网购的话，那肯定是便宜很多很多了。我想在比如说在淘宝上面，就300-500人民币就已经能有一件婚纱了。但是呢，基于这个新西兰这边是属于这个欧洲人比较多，但是淘宝上面的或者是国内的一些购物网站上面呢，他们的尺码都是按照亚裔的人或者是中国人来做的，所以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边选购的，就是在国内的网站上选购的一些婚纱，有可能运过来以后我穿不上，因为那个白人的身材他们比较丰满一点。 据杨茵茵介绍，新西兰和在中国本地购买婚纱巨大的价格差异呢，吸引了不少新西兰的准新娘子，他们只要花上原本婚纱预算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买到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婚纱。不过也有少数情况，他们需要再进行重新的修改。毕竟价格便宜的婚纱都是成衣制作，不可能按照个人身材来进行定制或修改。 但是存在的状况就是，有些人呢，如果是他身材就是并没有 特别特殊的话，那他买到的基本上就是都挺惊喜的，就是觉得哇，我花了比较便宜的钱，因为折合如果是大概500块钱人民币，折合纽币也才100块钱，那我就是用很低的价钱，我就可以买到一件非常心仪的婚纱，那肯定就是皆大欢喜了。那也有一些不太幸运的购买者呢，就是会比如说是他身材比较特殊，身材比例跟亚洲人不太一样的话呢，那他在国内买完衣服以后，他可能到了新西兰还得在新西兰本地先去就是修改一下才能再穿上。 对于新西兰的实体婚纱店来说，他们也感到了这样的冲击。据杨茵茵介绍，他们一方面呢是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服务品质，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政府能够出台相关的海淘规定，也应该如实体零售商一样依法纳税。 那如果说大家都懂得了就是在网上去购买以后，他们的就是对他们的冲击应该就会挺大的。但是呢，如果说您在本地这边购买婚纱呢，你有可能就是能得到一个服务，就是说无论您在那个结婚前后那个身材浮动有多少，他都免费帮您改。如果说一般的在淘宝上买的婚纱，在这边改一下的话，大概200纽币，折合人民币大概1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如果还是要跟这边的实体店来比的话呢，我就算在国内淘宝上买了婚纱，在当地修改，这个修改完以后的费用依然是要比在本地实体店买的婚纱要便宜。现在目前就是新西兰的那个联合政府就已经在颁布这个要新征收这个海外购物的税种。原来我们这边呢是超过，比如说超过400块钱纽币才要征收税，但是现在呢，就是无论多少钱，只要是您在网上购买来过来的东西，都要征税。 婚纱价格的巨大差异，让不少新西兰的准新娘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电子商务网站。虽然说他们和裁缝不能够见面，但是呢，在一些社交网络上专门整理出了关于中国婚纱的讨论群，比如他们会列出一些信誉良好的生产商供大家来分享订购。好，谢谢杨茵茵与我们所做的关于新西兰新娘青睐中国婚纱的连线。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阿根廷，我们的话题呢还是和网购有关系。中国的双十一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剁手节，而在阿根廷也是有一个剁手节的，不过呢日子就是在眼下，每年的五月中旬。上个星期5月14号到5月16号阿根廷度过了3天的年度网购节。之前我们节目里曾经报道过，阿根廷呢近期经历了比索断崖式的下跌，政府甚至将汇率提升至了 45%。 面对这样一种金融态势，今年很多人对阿根廷的网购节捏了一把汗，老百姓还愿意花钱网购吗？结果想不到令人惊喜，来听报道。 5月14号至16号是阿根廷2018年网购节活动，2017年网购节三天最后的成交额为34亿比索，今年14号当天活动官网的点击率提高了 45%， 而最终三天的交易额达到了60亿比索，几乎是去年的一倍。由于网购节取得成绩超出预期，很多商家也是将原本三天的活动延长到了一周的时间。除了平均7折的促销力度以及世界杯即将到来的刺激之外，近一个月来一直持续的汇率危机反倒成为网购节销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Frente a al movimiento del dólar decidieron fijar el precio de lo que quisieran comprar en pesos, pagar con financiación tratando de ganarle a la inflación y de esa manera obviamente aprovechar los descuentos y en conjunto. 因为世界杯即将在6月开战，活动网站也是专门开辟了世界杯专区。根据阿根廷最大的电商零售网站自由市场统计，电视机的销售量较去年上升了 88.5%， 几乎每分钟售出6台，而且都是大尺寸的高清产品。网购节连续2年都获得高度关注以及出色的销售成绩，也让更多商家希望能够加入到活动之中。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过去不久的520被称为是表白日，向心爱的人呢表白自己的一番心意。但其实5月20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了一个特别的庆祝活动，这是感恩蜜蜂的世界蜜蜂日庆祝活动。2018年的世界蜜蜂日呢是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全球世界蜜蜂日。而联合国之所以要确定世界蜜蜂日，一来呢是和蜜蜂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息息相关，再一个就是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的大力推动。斯洛文尼亚人爱吃蜂蜜，更是养蜂高手。斯洛文尼亚是全球人均养蜂人数最高的国家，政府也是高度重视蜂业的保护和发展。在他们的眼中，养殖蜜蜂、推展蜜蜂的养殖，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2018联合国世界蜜蜂日，走进斯洛文尼亚。 设立世界蜜蜂日是由斯洛文尼亚提出的，如今这个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现代养蜂先驱，每1000个人里就有5个养蜂人，并且有着最先进的养蜂技术。丹尼拉的丈夫是斯洛文尼亚养蜂协会的一员，他们夫妻二人在朱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小镇经营着一家独具特色的养蜂场。 If tomorrow the bees die in the whole world, there is going to be no human in 4 years. Why? Because we don't have pollinators and they're going to not pollinate anything.And then we're gonna fight for the food, so starvation, and we're gonna die. 斯洛文尼亚不止乡村养蜂，也有很多城市养蜂人。格拉斯德就是其中一员。他一开始在公寓的阳台上放置了两个蜂箱，如今已经在城里的15个地点同时养殖50个蜂巢。 I think that Slovenia could set an example in the way that we are treating the bees and with our relation to the bees.And the stress that we are putting to their well-being and the importance that they have for all the life cycles. 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71%的农作物依靠授粉繁殖。由于现代农业长期使用烟碱类杀虫剂，蜜蜂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急剧下降。其中，美国蜜蜂数量下降33%，欧盟下降13%。欧洲议会近日出台法案，要求禁止使用危及蜜蜂安全的杀虫剂。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很多新的经济业态，它们往往呢都是以共享为名义出现的，比如像网约车，再比如像 Airbnb 这样将民宿呢作为共享来出租。不过在互联网的概念中，它真的是一种共享，然而在现实的运作里呢，它其实又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了。而和传统的行业相比呢，他们因为又是非常的散分，往往呢是为个人所掌握，所以工商税法又难以一时触及，因此也就出现了很大规模的一种不平等的竞争。传统产业、传统行业是需要交税，受严格的约束，但是这种共享经济以个体为主呢，一个一个的却是散兵游勇，很难统一进行管理。不过当今在全球各地有很多地方都对这种共享经济提出了质疑，比如我们节目里曾经报道过，在美国呢就对民宿的出租 Airbnb 这种方式呢提出了很大质疑。目前在美国的许多州有法律规定，普通公寓如果要作为民宿出租，那么租期不得短于30天，这就减少了民宿来接短客这种类似于临时宾馆的功能。前不久日本也是颁布了新的民宿法，就要求呢作为民宿的普通公寓每年接待游客的数量不得高于180天，目的呢也是为了保证社区其他居民的正常生活。那眼下在加拿大酒店行业协会也对 Airbnb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共享民宿的方式呢提出了更多的质疑，他们也在拼命的游说政府，认为呢像这类行业也应该同样向政府交税。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的酒店业正在要求联邦自由党政府加强对 Airbnb 这样的网上短租平台的管制，强制这些平台向客户收取销售税，然后转交给政府。在超过一年多的时间里， 加拿大酒店协会一直在游说政府，既然住酒店的人要交销售税，那么使用网上短租服务的人也应该交销售税。据估计，如果不算别的平台，仅 Airbnb 一个平台若收取销售税，就可以获得约1亿加元的税收。加拿大酒店协会的总裁苏西·格雷诺尔表示，虽然联邦政府的官员已经在逐渐接受这种想法，但也意识到有问题解决，不过他们在如何对数字化服务征税的问题上似乎一直在挣扎不前。格雷诺尔说，政府有责任跟上时代的步伐，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这样做，现在是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了。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特鲁多政府正在受到来自加拿大企业的压力，要求政府向 Airbnb 和 Netflix 等以网络为平台的服务提供商征收销售税，理由是不同的税收政策会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目前加拿大只有两个省份和几个城市已经纷纷采取措施来规范网上短租业务，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最先和 Airbnb 达成征税协议的加拿大省份。根据协议，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Airbnb 向短租客户收取 8% 的省级销售税，然后交给省政府，这笔税收每年估计达1600万加元。与此同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Airbnb 租户还要交纳不超过3%的市政和地区税，这笔税每年有500万加元，用于城市和地区的旅游促销。去年魁北克省也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实行3.5%的 Airbnb 税， Airbnb 公司把这笔税收交给魁省政府，魁省再把这笔钱拨给22个地区旅游局以补充经费。在这个星期一的议会辩论期间，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表示，加拿大正在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合作制定税收政策，目的是让互联网巨头适当纳税。加拿大酒店协会总裁格雷诺尔表示，他希望看到各个网络服务平台都应该被征收销售税，而 Airbnb 公司则表示愿意和各级政府就进一步征税协议进行合作。 Airbnb 加拿大公司的公共政策经理亚历克斯达格说，公司已经在和加拿大税务局进行合作，去年向55000多个加拿大业主提供了有关纳税问题的教育材料。与此同时， Airbnb 公司要求加拿大政府对其平台进行轻度监管，并指出其实这个平台的大部分业主只是偶尔把自己家的空间和游客分享的人。在纳税问题上，加拿大众议院的财政委员会提交的建议草案也要求自由党政府采取渐进和前瞻式的方法。 Airbnb 的发言人林塞斯库里说，公司希望支付其公平的份额。他在一个邮件中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和加拿大税务局进行合作。但邮件接着说，大酒店应该加入 Airbnb 的行列，把精力放在制定新的现代的规定上，而不只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来抨击那些和别人分享自己住处的加拿大人。 您喜欢什么样的汽车？是轻巧灵活省油，还是那种威猛马力强劲耗油的大型车辆呢？从汽车销售的全球版图来看呢，一般来说像亚洲、欧洲是青睐于小型车的，而在美洲，尤其是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呢，人们更加喜欢驾驶大型车辆，比如皮卡、越野 SUV 等等。最近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就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实地数了数驾车而过的各类车型，他发现呢，驾驶小车的人并不多，相反那种多功能的越野车皮卡成为了主流。好，我们来听报道。 曾几何时，多数加拿大驾车者买的还是小轿车，但现在满大街跑的不是多功能越野车就是皮卡。就是在最近几个月汽油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加拿大人对大车的喜好也没有动摇。 it wasn't holding the groceries and my kid and any extra people. The bigger is better trend is one Ford is betting on. The automaker is cutting most of the cars from its lineup. Goodbye Ford Taurus, Fusion, and Fiesta. By 2022, the Mustang will be the only Ford car Canadians can buy. The company says that's because buying habits are shifting from small cars to SUVs. And industry-wide sales data backs that up. 四月份加拿大的汽车销售数字显示，加拿大人继续大量购买皮卡和多功能越野车等高大生猛的汽车，而对轿车却不大感兴趣。为了适应北美大陆购车者喜欢大车的心理，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在北美的汽车厂或者是减少销路不好的轿车车型的产量，或者是干脆停产。比如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福特汽车公司最近就宣布将在2022年，也就是在四年内停产生产和销售轿车，而是只生产和销售多功能越野车和皮卡，唯一的例外是福特的大马力跑车型野马轿车马斯唐，这款车是以马力大油耗高为特色的肌肉车。福特汽车公司在宣布上述决定时强调，该公司这样做不是要领导造车业的潮流，而是要跟上消费者的步伐。 This is where people are spending their money on SUVs and trucks. Ford is actually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Fiat Chrysler. Over the past 2 years, it shifted its main focus to trucks and Jeeps. Ford sees that they're making money and they're trying to cash in. 福特汽车公司还不是第一个做出弃小转大转向决定的世界主要汽车公司。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2016年就宣布裁掉两种小轿车车型 Dodge Dart 和 Chrysler 200。并让原来生产这两种小轿车的工厂转产多功能越野车和皮卡。丰田汽车公司也决定把原来在加拿大生产卡罗拉小汽车的车厂转产多功能越野车。专家们认为，世界一些主要汽车厂商减产或停产小轿车，是因为一些销量不高的小汽车不赚钱，现在赚钱的车型是皮卡和多功能越野车。北美大陆购车者的脚步的确够快。在1990年，加拿大人每购买一辆皮卡或多功能越野车，就会购买至少两辆小轿车。从2010年西风开始压倒东风，加拿大人这一年购买了85万辆皮卡和多功能越野车，只购买了70万辆小轿车。自2010年之后，加拿大人购买的皮卡和多功能越野车的数量超过轿车数量的差距逐年增大，现在的情况与1990年相比正好是个倒转。2017年加拿大人每购买一辆轿车就会购买两辆皮卡和多功能越野车。就是原来越野车和皮卡销量很少的中国大陆市场，现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多功能越野车和皮卡车的销量在中国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而且这种高油耗大型车主导北美大陆新车市场的趋势，就是在过去几个月汽油价格明显上升的情况下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个星期温哥华一些加油站的油价已经上升到每立升 1.6 加元，这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副教授阿克森是研究消费者行为模式的专家，他说以温哥华为代表的高油价还会继续上升，但加拿大驾车者对皮卡和多功能越野车的偏好不会因为油价上升而改变，至少在油价上升到每立升4加元之前不会。驾车者对高油价承受能力的提高，是因为现在大型汽车的油耗与十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So there is a bit of risk for Ford in terms of putting all their money into the SUVs and trucks. SUVs have made big gains in fuel efficiency, but for consumers, whether or not a vehicle is good on gas may not be their highest priority.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驾车者的偏好是会改变的，如果风向变了，购车者厌烦了皮卡或多功能越野车，那时已经抛弃了小轿车的汽车制造商可是哭都来不及了。